三就是学习了一门新的语言荷兰语，虽然比较小众，但是还是挺有意义的。 嗯，那这些经验对于你今天的工作哈，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帮助呢？ 我觉得这个整体的留学经验对于我现在工作来说最好的就是能够让我非常有效率和独立的完成工作，同时很有团队精神，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体验。 嗯，那既然在荷兰工作啊，有没有关注过当地的这个房子？有没有打算自己出手想购置第一套房产了呢？ 嗯，有考虑过，然后有观察，主要是陪朋友会看一些房子。像之前的话，朋友会看的比较多的还是公寓类的房子，这样子比较方便打理。 嗯，买公寓哈。 嗯 嗯，那现在打算出手了吗？ 现在还没有，还在观察中， 还在观察当中哈。那么买房子你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呢？ 买房子主要第一还是要看它的位置，是否方便于就是你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它是否很接近公交车站或者是火车站或者是高速这几类，方便交通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呢是比较关注的是安全类，就是你选的这个房子的周围环境如何，你的邻居是什么类，这样子是对你的生活的品质和质量都是有保证的。 那么如果说刚才你也谈到了哈，准备要买房子了哈，正在考虑看看什么地方的房子可以去买，那在荷兰这个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房价的差异是不是会很大呢？ 是的，荷兰的房子它不仅仅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它分东西，东部的话就是比较淳朴一点，所以它的价格都比较相对西部来说会要便宜一些。然后西部主要是它沿海城市，比如说主要的大城市都在西部，像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所以它的房价相应都比较高。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像一个小的公寓，可能是50平左右，在西边的话要卖20万欧，但是如果20万欧的话，在东部的话，你可能可以买到一个联排别墅或者是一栋小的 house。 所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哈。 是的。 那么也想请你来分享一下哈，有没有朋友在荷兰买房的经历呢？ 之前有陪朋友去看过房子，找中介。首先荷兰看房的话，它是要通过中介来寻找的，然后中介会帮你介绍一些房源，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你的预算是多少，其次看你的喜好是什么，比如说你喜欢是单间还是公寓还是联排别墅或者是一个独立的大 house 这样子，看你的需求来定。 那么在目前荷兰的整个的一个房地产政策哈，你觉得有没有人会通过频繁的买卖房屋啊，来达到一个快速让财产增值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呢？ 目前来说我觉得荷兰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它无论买进或买出都是要交一定的税的，这个税钱就是把你的利润会折走 很多，摊薄 很多。对， 所以说你通过快速的买卖房屋啊，或者是囤积房屋，很难达到一个让财产能够快速增值的这样一个目的，是吧？ 对， 因为本身持有成本是比较高的。 没错。然后荷兰他们有做过估算，就是在荷兰买房至少要到5年的时间持有它，你才有可能有一定的利润存在。 好，非常感谢田梦娇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带来不少关于荷兰的房产信息，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们下次节目见。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